北京权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都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在北京的朋友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在北京之外的朋友们，或者是想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在任何时间方便您收听的时间收听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比如说听听 FM， 找到我们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字，收听的听字，找到我们哈，大家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交流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有人会问我们说，我和对方可能认识没有多久，但是对方呢就提出了要结婚，结婚呢还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比如说家里边有什么事情必须要用结婚来这个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哈。一般像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比如说一位女生问我们，她说我啊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今年已经29岁了，谈一个男朋友呢也是想结婚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在和对方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就去结婚啊。她说我和一个男生啊刚刚认识，也就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男生和男生家里人都在催着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男生的爸爸得了肝癌，那么男生呢他说他现在找女朋友要结婚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父亲看到他的婚礼，希望他父亲看到他结婚了，让他父亲呢能放心。你们说这个理由吧，我要是拒绝呢，那么显得我和他全家人为敌。其实我和他现在走得不错，但是2个多月我觉得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那么我如果不拒绝的话，我自己又觉得不甘心，我对他还欠缺一定的了解，我并不想这样以这样的一个理由走进一个家庭。我希望的是水到渠成，我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对结婚都有向往，这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很纠结，一家人都在盼着我给一个回复，他呢也总提起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提，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样的问题哈，真的在我们节目中我还真的觉得不稀奇，好像我遇到过好几次了，类似就是要满足老人家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愿啊，或者就是如果你不满足的话，你真的你良心上也会有一点过不去，就是有一些理由，比如说像这种老人得了绝症啊，或者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就是这种老人家，就是他特别想看到下一辈人的这种一个情感的归宿哈。你真的不答应他，你好像觉得那你说我将来也许会进你们家门哈，我这个我要不和你一起去照顾老人家的心愿，显得我有一点点冷酷无情。但是我要真照顾这个心愿，我觉得这女孩也说的对啊。我们好像女孩子更希望的是有一天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在一起吧，我们结婚吧，是吧？ 对， 所以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就是我们谁看到这个男孩包括他家里的需求的时候，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一个老人他已经到了癌症的这个晚期，是吧？可能这个时日不多，他最希望的看到的是儿子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这个心愿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并且从情感上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得到满足。 对。 但是呢就是当我们作为这个当事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为了满足对方的情感而不顾自己的需求？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不满足对方，对方肯定不高兴，但是满足了对方我肯定不高兴。但是当有任何一方不高兴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对彼此之间造成一些伤害啊。这个不是说我从情理上我要满足你，我就一定要委屈自己。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考量，就是我认为这个阶段走入婚姻到底是不是合适的，对吧？比如说我觉得我还没有足够了解他，或者是我觉得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吧，对婚姻的态度还是比较慎重的啊，觉得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想这些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还是站在那个每一方的角度上，我觉得都是说得通的哈。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男朋友做一个沟通，把你所有的这些想法和顾虑告诉他？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些希望用一些方法来让老人安心的这些人，其实我想提醒你们想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可能觉得我看到孩子结婚我就满足了， 对，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真的幸福。就是这一刻的婚姻它能代表什么呢？那可能让老人有一定的满足了哈，但是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是不是负责任的？第二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 老人安慰， 对，安慰， 对 对, 对， 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他知道，虽然我们现在不结婚，但是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是有规划的，我是有能力让我未来过得幸福的。有没有可能去做这跟老人做这样的一些沟通？因为也有的时候啊，当然有一部分老人是真的希望看到子女结婚，但也有一部分老人其实他可能并没有真的这么想，只是我们作为子女觉得他可能时日不多了，希望他看到我们幸福啊。所以我觉得清楚的去跟老人们做一个沟通，也许他们能够理解你的苦衷，而不是非得就是勉强彼此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很难很难，但是我确实不建议就是大家因为去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在自己很犹豫的时候做一个决定啊，去走入这段婚姻，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对对，所以你倒是可以和男朋友把这些都交流一下，都说一说哈。这个不是说这个答案就一定是现在就要答应，如果不答应就如何如何，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应该让男朋友，如果你们俩能走得到一起的话，那你们可能还是能够去交流的。 对， 让男朋友也能知道，这样匆匆忙忙的进入婚姻了，如果两个人将来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这样说，我们中国人还讲求一个在天之灵哈。 对。 那么走了的老人，离开的老人，他真的就能放心吗？ 对。 是吧？所以其实我想老人家其实无非就是想看到孩子们更幸福。 对，是的。 生活安稳了，更幸福了。所以这个还得你男朋友去做工作。 对，是的。 是的。你去说什么可能还不好说，要你男朋友出面去谈这件事情。做通了他的工作，你们就好办了。是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 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正在播出。 我想问一下啊，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之前啊有一个女朋友，我是很喜欢她的，但是呢，在我出去工作的一段时间呢，我的女朋友和其他的人挺暧昧的，第一次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分手了，之后呢，我很难受，她哭着又求我，我又和她在一起了。第二次是因为她和我家的一个亲戚吵起来了，而且是一个长辈，吵得很厉害。那一次啊，他一点都不顾我对他的劝阻，当着家人的面没有给我面子。我和他呢又算是分开了。分开之后的一段时间啊，他又回头找我了。我那次又原谅他了，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挺爱他的。第三次我们又为用钱的事情而吵架。吵完架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呢这次就下决心了。我总是觉得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两个人总是不断的吵架分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结果，要不就不要和他在一起了。当他又回头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没有答应和他在一起。但是没想到过了一周，他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和一个男的搂在一起，而且明显的能看出来那个男的的上半身是没有穿东西的，光膀子的，虽然两个人是两个头像，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衣服，但那个男的没有穿衣服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照片啊？然后他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接受他，他就要和那个人好。我现在真是又气又急，我没有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和他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我首先想说的是，就是不明白你们两个为什么每次出现问题都是用分手来解决啊，这个遇到问题分手，然后呢一个人回来求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们再复合，然后再分手。我觉得其实就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它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为什么遇到了问题，你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们两个来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它，或者是以后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个应对的模式，对吧？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都可以交流的，就分手了。然后呢复合的时候，其实前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就好像用一个分手把前面的事情屏蔽了，我们再重新开始一样，但并没有重新开始，前面的问题依然还在啊。所以在反复的分手之后，你开始觉得是不是我们两个不合适。我觉得不见得是你们两个真的不合适，而是你们两个没有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面对感情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们未来还决定在一起的话，我非常建议你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办法沟通去解决。 对， 如果彻底解决不了，那就是慎重的做一个决定，分手，分手了之后就别回头了，对吧？不要这种反复的，这样的其实对双方都不好。第二个就是当你遇到自己的现在可以说是前女友了，对吧？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发一个照片，其实他在干什么呢？他的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还是求复合，对吧？ 对，我用这个方式激你，激将法。 对，我激那个看能不能激怒你，或者是唤起你对我的爱哈。 嗯。 我听这位男生的话，好像确实也是有爱的哈， 嗯嗯， 就是也被激发了出来，开始又担心啊，又着急啊，又可能想复合哈。那如果你确实想复合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两个人再好好聊一聊能不能继续在一起。另外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这种担心和想法表达给这个女孩子，就是能不能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怒我，对吧？这个其实对彼此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说一句可能你们不爱听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贬义哈，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有点幼稚，就是像两个小朋友，对，小朋友在这个你生气了不理你，然后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感情上能够让彼此变得越来越成熟啊，这个是我希望你们未来能够去寻找的一个在一起的方向。 对，不然的话两个人在一起下次还会吵， 对， 还会分开，还会分手，是吧？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先生问的问题，这是一位丈夫哈，他呢在抱怨他的妻子。他说过去啊，我们两个人啊，收入还都可以，小康之家， 有一个女儿，女儿五岁了。那么作为女儿这个年龄呢，其实是特别愿意和妈妈在一起的年龄哈。她说我们过去的日子过得也都挺平静的。话说在一年多以前，我的妻子呢原本是在一家外企工作，在外企呢做一个普通的文员，那时候我们的一家三口的收入都还行。后来呢她受她过去一个旧同事的影响，她就辞职到了旧同事所在的一家公司，他们去做化妆品的微信上的一些销售。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老婆就疯了。她非常热情地投入了这份新工作，也可以说这份新工作呢，确实给她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收益。她的收入从过去年薪也就是10万左右，到现在大概年薪能到40万-50万的样子。我老婆着迷一样的挣钱，每天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看微信、维持客户、发货、送货和客户搞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每一个客户群里边去出声。我也能够感觉得到，过去他并不是那么的自信，但是从事了这份工作之后，他越来越自信了。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赚钱，而且还有能力赚更多的钱。我知道他也是在赚自己的辛苦钱，但是我没有想到赚钱对一个人来说是那么有瘾的一件事情。我要说的是，因为赚钱，其实他已经非常忽略女儿了。因为赚钱，他已经很忽略家了。回到家里经常是冰锅冷灶，因为有了钱，他随便给我们父女两个人点一点外卖就可以了。他总是在亢奋状态，甚至一大早起了床，在洗手间里就开始用微信他的工作状态，进入了他的工作状态。那么小女儿的衣服他都不知道给女儿挑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啊，女儿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活动啊，他都不知道去参与啊。是我这个爸爸现在完全替代了他做妈妈的角色。所以我想知道的是该怎么办，我挺苦恼的。 我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其实这个妻子的状态是很多婚姻里丈夫的状态。 对，我读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 对对， 就是有一些丈夫是这样的，对吧？打了鸡血式的工作赚钱，因为他觉得我为家好，而且他也会觉得我有了成就感，对不对？ 对。 因为他妻子应该也是这样的，过去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文员，可能并没有自己在工作中职场上并没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体现。现在他突然找到了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又能赚钱，可能又找到了那种自我价值的体验，就这种感觉是很迷人的。 对， 这种感觉是很能让人沉浸进去的。所以一个妈妈可以放下五岁的小女儿在一边哈。 对，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女性，我们是能理解她的哈。但是我们讲，其实无论是对于在这个婚姻状态下很努力的工作的男性还是女性啊，当他们开始忽略家庭，忽略孩子，忽略伴侣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相通的，啊，并没有说因为这个是女性，她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她一定要关照孩子不能工作，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而是我们去，这个很平等的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都是一样的，而这个被忽视的伴侣啊，或者是面对这个被忽视的孩子有一点担心的这个伴侣，其实我们是要跟对方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段婚姻关系里，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彼此都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是什么啊？当然我尊重你，对吧？你很想赚钱，其实这个男士也提到，其实他也很尊重妻子的这个决定，对吧？他也知道妻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自信的提升啊，也很愉悦哈，这些我觉得这个丈夫很好，他都看到了，他可能也很认可哈，但是他最担心的其实是他对于家庭的这个忽视啊，所以两个人需要去探讨，比如说家庭中我们到底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对孩子的照顾，对孩子的陪伴啊，家务或者还有什么哈，你们可以去列出来，然后两个人去商量每个人彼此要承担哪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一周要花多少时间陪孩子，对吧？那这个家务呢，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 然后当然这个东西讨论出来我们可以稍微灵活的处理哈，比如说我这段时间突然特别忙的时候我适当的减少，但也不能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其实要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状态下找到一个共同去负担家庭的这个劳务，包括对孩子的陪伴的一个分配，我觉得是两个人要共同配合的。另外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不断的唤起家庭内部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特别能理解说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陪伴他，其实无论爸爸还是妈妈的陪伴都很重要哈。但是我们经常过着过着其实夫妻双方忽略了对彼此的陪伴，我们就陷入了那个不断赚钱的状态，或者是不断的把注意力一直投入在孩子身上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彼此之间伴侣之间有效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去交流我们的情感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坐下来两个人好好的沟通一下啊？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增进情感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多长时间一块看个电影，对吧，多长时间一块逛个公园啊，逛个商场等等，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去不断的分配精力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完全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满足而忽略身边其他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去思考和讨论沟通的问题。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继续我们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她现在呢是说自己内心啊特别特别的别扭，别扭在哪儿呢？她说主要是因为刚刚离婚，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她的前夫就已经再婚了，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她的前夫是带着他们的女儿的。他说离婚的时候啊，自己也是各种争取，但是女儿终究没有能够争取到自己身边，还是被前夫带着了。当然自己也综合平衡了一下，可能女儿和前夫在一起呢条件会更好，前夫的经济条件很好，女儿呢也会面临着将来能上更好的学校，能够有更好的教育，而且公公婆婆呢都是高知，对于女儿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况且女儿和公公婆婆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公公婆婆并不待见自己。那么如果离异之后自己还和公公婆婆那边有更多的接触，自己也觉得心里不痛快。总而言之，半天的平衡之后才同意女儿让前夫带着的。其实这个分手的时候啊，主要还是因为公婆和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导致了夫妻两个人关系不和，而且分手的时候呢，前夫也是很不忍的，自己还以为前夫还是爱自己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离婚四个月，前夫的结婚请柬都递过来了，也有可能他早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和自己很好的去交代。那么，如果他再婚的话，女儿怎么办？他说我微信去问了我前夫，我前夫说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找的人肯定会对我女儿好，敢对我女儿不好我肯定会不要他的啊！可是我对那个人一无所知，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女儿就要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分两部分看哈，一部分是对于前夫很快再婚你的感受啊，另外一部分是女儿的抚养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你要分开来看。其实对于这种无论是情侣分手还是说夫妻离婚之后啊，你的前男友前女友或者是你的前夫前妻很快的有了一个新的伴侣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不舒服哈。这个感情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能够理解的啊，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快就走出来了，或者你是不是以前 对吧就跟别人好了哈，或者说你当时还那么不舍，你怎么这么快就进入一段新的感情。但是无论你怎么想，其实我们都要知道，当你们决定彻底分手的那一刻或者彻底离婚的那一刻，其实他未来的生活跟你没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样的决定，他决定什么时候再找一个伴侣或者是再结婚，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拿那些事情去折磨自己啊，你要做的也是放下，然后看看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规划 啊、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你的感受我想说的一点。至于女儿这一块呢，其实当初你们决定离婚的时候，然后这个女儿的抚养权你同意给丈夫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女儿可能未来是要跟所谓的后妈一起生活的啊，就是很有可能你的前夫会再找一个伴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去预估到的啊。那个时候两个人可能没有商量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带着孩子的一方再婚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哈、啊。那现在呢，当你们两个已经没有伴侣关系的时候，再去讨论这个事情，有可能对方是不太愿意跟你去讨论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你没有跟前夫交流的渠道，但不代表你不能见女儿，就是抚养权给了他，你一定是还可以经常见女儿的哈。这个时候你可以问问女儿的想法，或者女儿在生活中是不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希望妈妈给她支持的。我觉得你可能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其实是你一个你跟女儿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不要把它复杂的掺杂到你跟前夫的关系里。我觉得如果你割裂开来看的话，其实你就是希望女儿能够生活的幸福，当她遇到了委屈和困难的时候有渠道倾诉并且有人帮助她，那你就把你能够给女儿支持这点告诉她， 嗯 啊，然后让女儿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可以来找你，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所以也没有必要过于紧张哈，人家结婚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了， 嗯， 那么现在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 咱们光是慌乱光是觉得着急是没有用的。 对，是的。 嗯，况且在这点上可能你还是要相信他是孩子的爸爸。也许正如他所说的，他确实会给孩子找一个能够合适相处的家人。是这样的。 对。 但是可能此刻妈妈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有那么一些离异的人，他们可能在这样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是孩子的妈妈。或者我是孩子的爸爸。 对， 那么对方如果再要找一个人成为孩子的继父或者继母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担心这个孩子还会像以前那样能让我那么方便的去爱吗？还有就是在孩子的心中，孩子会怎么样看待这一切呢？会不会影响孩子对我的感情呢？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怎么跟孩子保持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让孩子知道我们一直是爱着他的，并且是愿意陪伴他的。我觉得我们与其去担心是不是别人会替代我的位置，倒不如我花心思跟孩子把关系建立好。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爱都是有自己的体会的，他都是有感觉的，就是如果你真心的对他好，真心的爱他，他是不会忽略你的啊。尤其是孩子，其实本来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有很强烈的情感连接啊，除非是说你小的时候跟他感情一直不好啊，他可能会有一些委屈啊，或者是对父母不喜爱的感情哈。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他天生他就是爱父母的啊，其实也不用那么去担心别人会替代你。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前夫或者前妻他找的新的伴侣对孩子很好，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对吧？孩子可以很幸福，多了一个人爱他，而不是说把你的那份爱夺走。 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到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呢给我在新浪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啊，还有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加入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公众号里去寻找。谢谢大家，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

而且我的女朋友是一直和我好，好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女生，也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女生，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在外地的这个女孩好像是有点缠上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就是当你去选择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对风险有一个预估，就是他会不会你跟你的女朋友的感情造成一些影响或者伤害，以及他会不会让那个女生希望跟你保持一些联系，甚至成为男女朋友，就是所谓的你说他缠上你的这个状态，其实当初有没有预估啊？那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无论你有没有预估，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了，你就必须要去面对它啊。那你要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两件事情要处理啊。第一件就是跟那个女孩子的事情，她怀孕的这件事情啊，到底要怎么处理？当你决定不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跟她商量啊，这个结果造成了，那我们是怎么办啊？是这个女孩子想把孩子生下来，还是想流产，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的态度要表现得非常的明确，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你千万不能说我为了不跟他起争端，我就敷衍了事。其实对那个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那么如果你们最后决定堕胎或者是怎么样，你如何给他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啊，你需要负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女朋友啊，以及你要跟你的女朋友怎么去讨论这件事情。你可能要面临她无法接受跟你分手的情况。那也可能她听了你的解释，她愿意相信你继续跟你在一起，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都必须要去面对，而且我会觉得越早面对越好啊。就是你越拖下去，你的心态包括对彼此的影响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啊。反而是我们积极的去面对它，可能对你对别人来说都是更有利的一个选择。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问的问题，这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遇到了一个特别为难的问题，我就在去拍结婚照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我心里一直都挺喜欢挺惦记的男生，但是都和那个男生失联了，没想到呢是在结婚拍结婚照的这个影楼当中，他现在是这个影楼的一个经理了，之前都去了这个影楼两次了，去联系拍结婚照的事情都没有看到他，没想到拍结婚照的当天居然见到了他，一下子心里边就觉得要崩溃了。他是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初中在一起的时候是熟悉的，但是后来他和家里边的人一起就走了，他也转学了，他们家也搬家了，那时候啊也没有留联络方式，也就联系不上他了，但是心里边一直喜欢他，他对我也有那种感觉，就说是初中时候的一份初恋吧。后来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要说一说现在的男朋友，也就是马上要结婚一起拍结婚照的这一位。这位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但是我父母特别的喜欢。我父母呢是有一点点势利眼，我父母也是看中了他们家的一些背景。现在男朋友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上级，男朋友的家境挺好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姐姐在医院做主治医生，我妈呢还经常找她的姐姐呢去开药去看病，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爸我妈更便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把这个男孩子介绍给我之后，我和他在一起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大的毛病缺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让我惦念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如果出去约会没问题，回到家我也不会想念他，甚至他出差一个星期我也不会想念他。当每到周末的时候呢，都是他主动的开始找我，我才想起来，对，应该和他出去约个会了。其实平时啊，我自己经常和闺蜜在一起看电影啊，逛街啊，人家都说，哎，找你男朋友出来坐一坐吧， 我都想不起来。也就是说，我对他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你们想一想，在这种心情之下，当我遇到了初中时候自己内心的那份初恋，是什么感觉啊？当时啊，我穿着拍摄用的婚纱，站在那里，和他聊了有40分钟，把我的男朋友整个放在一边了。我看到慢慢的他有点着急了，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不是对不起他，而是我内心狂喜啊。之后呢，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他，也就是我见到的后来的他在联系，依然那么聊得来，说很多很有趣的话，想起来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说老师，说过去的同学等等这些。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听完这件事情，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有一些人的确是在父母的介绍之下然后结婚了，那么结婚之前可能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依然能够过得很好的例子，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两个人双方都愿意积极的投入到这段婚姻中，并且愿意去培养感情。但是呢，这位女孩子，我听你的描述，其实你对待这段感情是消极的啊，你甚至会说你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自己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是一个消极的状态的时候，不太有希望跟他培养起感情来，因为你把他跟他的感情渠道屏蔽了。这个事情不是说到底他够不够好或者你们两个合不合适，而是从你的心理上你是不接纳他的。这一点是特别可怕的。所以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想见你们如果结婚了之后依然是不幸福的，或者是没有太多的情感连接的一个伴侣关系。 对，我也觉得是，好像这个女孩子自己也知道自己并不在一个恋爱的状态里。 对，是的，可能就是想着，哎呀，父母要求，对吧？父母能够提供便利，那我可能也就接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让你心动的对象哈，并且是你曾经很惦记的一个对象的时候，自然你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就开始占了优势哈，你会觉得我这么爱他，我放弃他会特别的可惜。但是可能同时你又在想，如果我在这个阶段去拒绝我现在男朋友，对吧，我们都进入到拍婚纱照的阶段了，那对方是不是一个伤害？那另外一方面呢，父母那一块我怎么交代，对吧，他们能同意吗？或者是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啊？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啊，就像你说的，你如果这段婚姻就是为了父母，为了他们的方便，或者为了他们怎么样，我觉得你可能就未来会活得越来越委屈啊，因为你活得没有自己。而且我也在想哈，就是父母真的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你跟这个男生结婚，还是说他们其实是觉得这个男生很合适，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会幸福，所以才让你跟他去谈恋爱和结婚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这件事情理解偏了？那当你去跟真诚的跟父母交流，你确实不爱他，然后你遇到了自己很爱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许有办法去说服父母接受你的这个决定。而父母呢，他们可能也有能力去处理他们自己的那部分人际关系，比如说你爸爸跟领导，对吧，你妈妈跟那个主治医生，对吧，那个男生的姐姐。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把困难想得太大了，你有没有真的去了解一下父母的想法呢？或者他们愿不愿意去应对这个事情呢？他们能不能够处理好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沟通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父母真的是特别反对的话，你要不要屈从于父母？我觉得如果对你自己的幸福来讲，可能也不太合适去这么做啊。因为你这样下来，其实你即使屈从了父母结婚，你第一其实对不起你的老公，对吧，你并不爱他，然后你把他拖入到一段婚姻关系中，其实对他是不负责任的。第二，其实也会影响你跟父母的关系，因为你会一直觉得是他们剥夺了你的幸福。那长期来讲，其实父母也会变得很不开心，因为跟自己的女儿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决定了离开这个本来要跟你结婚的男生，然后去追求自己新的幸福，我也要劝你，就是跟这个初中的同学这个男生，你们两个你也不要就是一开始就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就是因为毕竟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并不知道他对你是什么样的情感，你也不知道以后你们两个相处的起来，就是真的如果谈恋爱的话是不是真的合适。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初恋对象出现了，而是在于你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构想的，你是不是想找一个相爱的人走入婚姻 啊，所以就是哪怕这个初中的男生不合适，也许你未来还能找到自己很爱的人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对自己生活规划的一个定位。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今夜私语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的都是一些情感的话题，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方式。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问一下，我在一段姐弟恋当中，男朋友比我小6岁，今年23岁，我今年29岁。我们两个人好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一开始也不能算是就确定好了，我一直呢是在摇摆当中，因为我总觉得我们俩差这么多，我是想结婚生孩子的人，而他呢大学刚毕业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究竟有没有未来呢？但是他一直很执着，有一种孩子式的执着，那么他和我在一起呢很坚定，慢慢的当然也就打动了我，现在呢我就和他在一起了。慢慢的有些时候年龄的问题我还会想起来，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毕竟有这样的一个年龄差。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考虑想结婚，那我就告诉他了，他呢让我再等他2年的时间，他说2年之后他的工作稍稍稳定一点，那么他才好和家里边去谈结婚的事情。现在和家里边谈结婚呢有一点早，为这个事情啊我就有一些不开心。我说你找我这么大年龄的人，你知道我是一个着急要结婚的人，而你又不着急结婚，那把我晾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呢？万一2年之后我们要不好了该怎么办呢？后来他对我指天指地的发誓，他说不会的，2年以后他一定会和我结婚的。但是啊我心里就越来越没底儿。我们最近在接触中啊，我就不断的找各种茬吵架，我开始缺乏安全感，我怕2年以后如果不能结婚，我就已经过了30岁到31岁了，31岁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了，我就算是再找人再生宝宝又比现在会晚了好几年，那我该怎么办呢？ 确实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年龄差导致你的男朋友实际上觉得自己还没有到一个合适结婚的年龄，因为好像大学毕业也没多久是吧，因为他可能希望在事业上更有发展之后再跟家长去提结婚会更合适一些，这个呢我们听起来也能理解。但是你作为女朋友的这个角色啊，尤其是你在担心自己的年龄包括婚姻呀生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问题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实际上是站在两个人不同的立场上，自己都有一些觉得合适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要不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哈。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去考虑，因为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对其实是对男朋友这样的一个回应不满意的，然后导致你自己也说了你在这个关系里会不断的找茬吵架， 对 啊，因为安全感很差，所以他势必会让你们的关系恶化。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停止这个恶化啊，或者是把它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跟男朋友好好的聊一次，你要告诉给他当他决定现在不跟你结婚的时候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你的焦虑是什么啊，包括他的保证，其实你虽然很愿意相信他，但是谁都不知道2年会发生什么， 对， 所以你一定是会有焦虑的，这些你都可以告诉他。那也要让他说一说如果他现在去跟家长提结婚的话难点到底在哪儿，或者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们两个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了解彼此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做这个决定，然后你们可能才能够去商量到底是谁退一步去这个妥协一下啊，或者是怎么互相做一个妥协哈，就是比如说我们不等2年，我们等再短一点的时间，还是说就听你的现在就结婚，还是说听他的过2年结婚哈，这些其实是你们要通过详细的讨论来做决定的啊， 并且呢，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去体会，就是如果男朋友非常坚持他的选择，而你又认为在30岁以前或者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婚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有可能你们两个就会产生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讲如果双方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你们尽力去解决了，尽力去沟通，但依然无法解决，只能说你们两个可能不太合适。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考虑，我是改变我自己，对吧？我去建立我的安全感，我去适应他，还是说我就放弃这段关系，我寻找下一段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可能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径。否则你会长时间陷入在这种安全感很差，然后情绪很差的状态下，无论对你自己还是对你的男朋友来说，时间长了对你们两个伤害都挺大的。 对，可能会不断的吵架哈，因为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合适的合理的一个解释和答案。 对，是的。 所以在女生可能看来，我们现在结婚和两年后结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你来说， 对，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吗？ 是的。 但是男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男生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 是不是这个不知道他们的事情是不是已经通报过父母。 而且不知道他们两个沟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说了一下自己的坚持，然后这事儿就算了，还是说我真的是讲清楚我的理由和我所做的努力了。我觉得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沟通的特别详细啊。现在就是其实这个男孩子他为什么非要坚持两年以后，或者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坚持，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希望这个女孩子你再去跟你的男朋友好好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是结婚9年的时间了。当时啊，他父母都不是很同意，因为当时他父母并不看好我，但是他呢，当时对我很好，而且他跟他父母说执意要嫁给我，对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激。那么和他在结婚以后呢，我们现在也有了一个小女儿，小女儿都已经4岁了，特别的可爱。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为了他和女儿，我也在加倍的努力工作。我希望我能够让他幸福，也能够给他父母一个交代。毕竟他当时是那样的信任我而嫁给了我。就在我拼命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在外面太忙了，忽略了他。这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迹象，他和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开始有很多的联系。一开始我不觉得什么，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就意识到，只要我在家（括号我在家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我会发现他不断的和他那个小学同学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微信，甚至有的时候啊，他看着电视啊，或者是吃着饭啊，他那个小学同学来了微信啊，他都要去看，然后呢还要去回。然后呢还要和那个小学同学啊说半天，有的时候呢他甚至用语音。一开始是不瞒着我的，开始我想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是一份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慢慢的我就意识到了他们不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了，可能慢慢的他也意识到了，或者他们的关系性质发生变化了，他开始不当着我的面做这一切了。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和他还比较单纯本分，他撒谎就会被看出来，所以呢他有几次慌了神的撒谎，还有几次可能是去找那个人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心里很难受，怕知道实情，但是呢又觉得再这样拖下去不行。我老婆这个人啊有点傻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已经越界了，已经出轨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 我觉得有几点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对于这位男士，你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在于你自己如何看待一段关系。有的人是觉得我在婚姻中是绝对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背叛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出轨，我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婚啊。那有的人觉得看对方出轨的程度啊，有些程度我能接受，有些程度我不能接受。那有的人会觉得如果对方出轨了之后他愿意保证回到婚姻关系中，并且他也真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说法去做的，那么我愿意原谅他去修复感情，继续在婚姻中生活啊。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需求会有不同的判断。我觉得你可能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标准和规则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你可以跟妻子好好的谈一谈啊。就是因为所有的情况现在还是你的猜测，虽然你觉得你对他很了解，他一撒谎你就能看出来，但是我觉得也要听听他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并且你们两个有个沟通，也许他也处在迷茫或者痛苦之中，也许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许他有其他的一些说辞，你要听他怎么说，然后两个人去沟通这件事情怎么办。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很感激你的妻子当初这个违抗着家长的命令嫁给你的这件事情的哈。 对，他会觉得你看这个女人是当时是多么的信任我啊。 对，所以你在拼命的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对她好，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她需要的？如果他这样频繁的跟他的一个同学在交流的时候，当初没背着你的面的时候，是不是他其实有很强烈的情感的需求，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就给他一些回馈啊？你可能很多的时候都在忙自己的事业，但你的妻子要的是钱啊，要的是更富足的生活，还是希望老公能更多的陪伴自己，给自己很多的情感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如果你们要修复关系啊，如果确实他是，无论是他出没出轨吧，但是对于你们的关系，如果要修复或者是要变得更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你们需要去讨论和考虑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男性可能通常会觉得我为这个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对吧？更多的钱就是我爱这个家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知道有很多女性她是这样的，她其实可能对物质生活没那么高的要求，钱够用就好。但是我不希望天天回家的时候看不到老公，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情感支持的婚姻，只有钱的话其实是挺苍白无力的啊。但是有的女性可能觉得钱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这个我希望老公更多的是为家庭这个赚来钱，然后呢可能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更高效的陪伴对方，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千万不要用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去对方好，这样很有可能两个人就岔开了。然后呢可能真的等这个婚姻再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就是双方都会有很多抱怨啊。一方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你还这样，另一方觉得其实我需要的是那个，为什么你一直没有满足我啊。这个是挺可悲的一件事情。 对，弄明白这些哈，其实如果现在心里边已经有各种的怀疑难过别扭，甚至都来询问我们这样一个节目，那么其实是你应该面对你妻子的时候，坐下来要好好的去交流一下的时候了哈。好，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我的爱全交给你取名的小白，你不在他都没发呆，我不会输给他，快乐来自心态，怎能够纵容悲哀。我明白去的去来的来，只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